全面检验赛前赛时运行状态。43个代表团和一个观察团参加了各场景和科目的测试。温馨贴心的住宿环境，包罗万象的丰盛菜单，细致周到的防疫管理，北京冬奥村的新鲜体验吸引了国内外的热情关注。各种高科技也已经陆续入驻了北京冬奥村。中国联通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唯一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既要为来自世界各国运动员提供服务，还要为其他冬奥合作企业提供服务，用网络、用智慧点亮冬奥村。这次测试围绕着基础设施、能源供应、全面检测居住区、运行区和广场区内各业务领域赛时运行空间的网络信号覆盖顺利通关。除了网络信号覆盖，中国联通还在冬奥村设立了 5G 体验中心，以有形的 5G 创新应用展示吸引了参测代表的关注，圆满完成了此次测试任务。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在日前2021年空间技术和平利用健康国际研讨会上，航天中心医院影像科主任王志群谈到，人工智能可以将医生从繁重重复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让医生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疑难复杂疾病当中。比如说在心血管疾病的筛查、病变分析、治疗方案选择、风险预判等方面， AI 影像表现都是很出色的。除此之外， AI 影像也应用于脑血管疾病的方面。对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利用 AI 影像可以对脑梗死类型以及出血情况进行诊断，提高诊疗的效率，减少人工误差。此外， AI 影像在神经变性病、肿瘤等疾病当中也有一席之地。 AI 影像在疾病诊疗中可以说是大显身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上第一艘全自动无人驾驶货轮近日在挪威亮相，这也是海洋运输业在减排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近日推迟了很久才启用的雅染比尔克号货轮，把120个装满化肥的集装箱从挪威一个工厂运到了12公里外的港口。这个货轮每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4万辆卡车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在雅染比尔克号上，传统机房已经被8个电池仓所取代，来自可再生水电提供的动力高达6.8兆瓦时，相当于100辆特斯拉汽车的动力。雅染比尔克号的航程并不长，在下水后的几个月学习期内，它必须学会在拥挤的航道上航行，避免撞上来往的商船。此外，自主导航还需要一整套目前尚不存在的新规则。专家们也预计啊，电动船舶在短期内不会形成该行业的通用解决方案。全自动船舶适合短而稳定的路线，并不适合长距离跨海运输。船舶如果想长距离航行，港口必须为它准备电池充电器，因此仍然亟待解决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种种挑战。好了，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的科技资讯。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话题。还记得在节目一开始我提出的那个问题吗？你能接受已故亲人成为仿真机器人吗？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一档名为《未来新世界》的科普节目。主持人蒋昌建带领科学家和体验嘉宾，在每期节目当中探讨一个人类学习工作生活面临的难题，以及到底有没有一项科技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其实呢，和我们节目关注的内容啊，还是很像的。那么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啊，他们走进的是一家仿真机器人研发中心，探究平常大家接触不多的仿真机器人。在现场呢，蒋昌建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看到了通过 3D 采集扫描数据加数据优化，再进行机械设计、 3D 打印以及皮肤制作、涂装，还有电子控制、动作编辑被复制出来的蒋昌建。他们可以对话，可以拥抱，在节目当中这让蒋昌建呢也是心情非常的复杂。他们在现场进行了一段对话，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体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们的对话。 嗨，我的老朋友，你认识我吗？ 我当然认识你。 我知道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 我声音是一样的。 今天啊，我想和你聊聊几句心里话。 说吧。 你希望我代替你永远的活在这个世上吗？ 你的意思是我肯定要 那个的嘛，对吧？对，我也没办法。当然我希望你代替我永远活在这个世上，我也希望我在这个世上所留下来的都是关心我支持我的人们的印象当中的好的记忆，所以你代替我留在这个世上吧。但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做一些回馈这个社会上的有益的事情。放心，未来的日子交给我吧。那么自信，好吧，交给你。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再造出来的仿真机器人真的能成为我们的亲人吗？把已故的亲人做成仿真机器人，你愿意吗？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到节目的嘉宾是精神卫生学博士汪斌博士来和大家分享。那我首先要问一下汪博士，如果这个问题抛给你，你会怎么来回答呢？ 我认真想了这个问题，我是不会选择用这种方式去让我的亲人复生的，因为我觉得在我心中他们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如果复制对我来讲是不能接受的，那也就意味着我爱的人，那些我深爱的人和深爱我的人，他们是可以被另外一个载体呈现的，这个独特性一旦失去了，在我心中这是第一个不能接受的。第二个呢，我不相信他们可以复制出我最认可的精神世界的全貌啊，这是我对现在这个科技依然保持怀疑。那还有第三点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和亲人告别是一个人生终究要经历的过程。 嗯， 那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个复现会不会让伤痛变得更持久，因为你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真正的和一个人一直在一起，对不对？ 嗯， 在我看来这有点像某种程度的止痛药。但是人经历亲人的离世啊，虽然很痛苦，但是它是有些建设性意义的。就是当你，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六七岁时候突然理解了什么叫死，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然后当时其实不是我的亲人离世了，而是我一位小伙伴的奶奶离世了。当时我就哭了，然后是痛苦不止，因为我在想我周围的很多人，我的父亲母亲都可能在这个世界消失，再也看不见了。但是那种痛彻心扉的领悟会带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生命是有限的，然后你就会特别的珍惜。包括不可复现性可能对你的人生成长也是重要的一步，因为这就是生活的真相。那如果我们现在其实现代人大家看这个人工智能帮我们干活做家务，情感满足聊天替代，它在干什么？它在满足人心灵的需要，身体的需要，身心的需要。那这个复制我们逝去的亲人，我觉得又满足另外一个需要，就是我们不想经历失去，不想经历伤痛。这特别在我看来哈，可能会影响到人去真正的说再见。 嗯， 我看到有一个观点说的特别好，我们需要的是记忆而不是重温，就是我们需要记住这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我们的感情对我们的教诲。但是我们要不要每天都要用这种方式去复现和他们的交往？当你真正成长了，可能这种重复也是没有必要的。 嗯，我理解您刚才的表达，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对于人所具有的独特的情感的一种体验。可能这种体验呢，死亡是一种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的一种体验，特别是亲人的离去，这种体验是一种很独特的，是你生而为人你自己能感受到的，是机器所不能替代的。 对，哎，你说这点非常重要。我就想到我们前一阵儿这个社会很热衷的话题，就是我们买买买是不是买到了尽头，消费主义是不是走到了尽头。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可能也存在这样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就是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那我想对于商业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满足心理需要。那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啊，哪怕用智能软件聊天软件的方式复现亲人跟我们的对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会趋之若鹜的，因为对他们来讲那种痛确实是无法缓解，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下这样的方式。 嗯， 但是如何收费，包括如何续命，对吧？比如说你是订阅制，当我这个数据分析你已经对这个聊天成瘾的时候，我可能第二年突然提高订阅的费用，那你会不会交？那你会不会为你的情感去买单？ 嗯， 那最终呢，其实我们售卖的是什么？其实我直接点，我觉得售卖的是个梦境，对吧？ 嗯， 不管是虚拟现实也好，还是聊天机器人，这是个大数据编织的梦境。那这个售卖梦境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亲人离世的时候，我们会中国传统文化里送寒衣烧纸，其实这也是一个和虚拟世界交流的关系，就是我们要给那个世界的人送去我们的惦念温暖甚至是财富，对不对？但是这个送的过程是个交流的过程，对我们的心理有意义，即使他没有收到，即使那个世界不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说出那些没有说的话，然后去完结一些没有完结的事情。但是我们最终是为了完结和告别呢，还是为了不断的永生持续和陪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嗯，就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也做了一个小调查，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上，还有我个人的朋友圈里，以及不同的这个社群当中呢，做了一个小问卷调查。我发现其实大家的这个比例还是比较接近的，有40%多的人他选择的呢是可以接受，然后50%多的这个人呢，就是稍微多一点的大家还是觉得不太能接受。而且有朋友在下面留言，他会说如果亲人允许的话，也许这样的方式会考虑。我自己的心态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我看到他会有点恐怖，其次呢，我会觉得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我产生的这个所有的行为我都知道他不是真的人，但是呢又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样貌出现在你面前，这个感觉就很纠结。 其实刚才你说到的问题的核心就是纠结。关于我们要去复制一个已经逝去的亲人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不相信他是真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满足。因为当这个人越逼真的时候，我们越可以把自己的感受，特别是未尽之言、未尽之情投射到这样一个机器或者高科技的软件上。但是当我们经常也要退一步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他又不是我逝去的亲人的时候，就造成了我究竟是把他当成真的还是不当成真的。其实这个纠结的过程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心理上我是不是能够认同这是我的亲人，这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我亲人的行为举止。特别是虽然我们现在的唯物主义证明人可能没有灵魂，但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通过算法和模型是搜集了当事人生前的数据，最终还是对当事人的一个模拟，并不是他心灵世界1:1的一个复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只要交流足够深度的话，你可能总能发现，我觉得你不是我逝去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亲人。在那一刻其实内心可能会有一些失望，同时可能是受伤，因为在开始你是想信任他，这特别像一个我们小时候信任一个大人，对吧？这个大人对我们很好，我们信任他，结果有一次他违背了诺言，我们的信任关系就受到了冲击。但是这就会造成了我本来想投入感情，然后后来又受到了伤害，最终这可能会带来二次伤害。就是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设备疗愈我对亲人的伤痛，结果又会造成了新的不信任关系。 对，但是他既然有这样的一项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在我们之前提到的技术解决人的情感的寄托的问题。 最终技术还是要解决一个非常软性的问题，那我们如何去界定这个尺度呢？其实刚才那个我们说到纪录片播出以后，有人就说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啊，我复生我的前任。 嗯， 这前任没死，他只是离我而去了，那我能不能通过我之前跟他聊天的所有的数据啊，包括影像资料，作为一个他来陪伴我经历失恋后的伤痛？这同样存在我们刚才说到一个伦理问题，这究竟会是让这个分手更快结束，还是让这个伤痛变得更难以结束了？ 嗯，我觉得是更难以结束， 更难了，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就很多人教你怎么走出这个伤痛，要把前任东西烧了扔了，是不是？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复生也是，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跟你说你的这个配偶已经过世了，那你可以出去旅行一下，让你的生活增加一些新内容啊。我在这里就补充一点，其实当生活中的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我们的一部分也会离开，比如说你的角色可能是妻子，当先生离开了之后，作为妻子的角色就丧失了，这不仅是对逝去的人他没有了，对我们自己的身份也是个丧失。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人工智能，就补全我们的身份。有人说一句话我就说特别好，我们需要的不光是那个人，还是那个和那个人在一起时候的我们。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就突然体会到，就像韩国的那个做虚拟现实的复原了一个3岁的女儿和丧失女儿的妈妈之间的一段。 其实在科幻电影当中这样的题材特别多，比如说他还有我们最早知道的那个 AI 那个电影当中，就是一对父母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呢他们用技术的手段制造出来一个新的小朋友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后面的那个结局很残酷的，就是他也没有真正的把自己的全部的身心投注在这个虚拟的 AI 小男孩身上，然后呢又把他遗弃掉了，然后小男孩AI 小男孩又有了自己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的觉醒，他又开始了再一次对于爱的寻找。 对，因为他永远无法被真正当成一个人，可是当他真的有自我意识以后，他又渴望被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对待，这给他的内心也造成了一个冲撞啊。但是我特别认同你刚才讲到的， 就是这个伦理中一定要考虑人的情感的逻辑。那像刚才特别是失去子女的父母啊，我觉得他们对子女的这个思念和成人世界的那种亲人离世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怎么给这个服务标价，这样的父母是不是愿意倾家荡产的去复生自己的子女？那谁来规范这个市场，谁来规范这种行为？因为人的情感需要很多的时候是远远超过现实需要的。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为了爱的人牺牲一切，甚至连命都不要，对不对？ 嗯。 如果这个东西转化成一个商业行为，那它又意味着什么？这可能就是新时代的一个新的去思考的问题。 嗯，与此同时呢，就包括我们之前曾经聊到过的这个虚拟的 AI 陪聊软件，还有被复制出来的仿真的机器人，当他们有人工智能，有深度学习的能力，他会有更多的自我成长的这个特点，就包括我们会担心的，他有了自我意识之后，他会不会对人类产生一定的危险，然后在他整个大脑当中，他的伦理，他的道德是怎么来界定的，这些也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嗯，对，你刚才讲到的说他有自己的意识啊，我们如果把刚才说的复生亲人，我们再往前推一步，比如说他把你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成功的实现了某种永生化，那你就会和他不断的对话，对不对？但我们都知道，关系确实是让我们感到温暖和幸福，但是关系的断裂会带来成长，无论是爱情中的分手，还是走出原生家庭和父母关系的断裂，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当我们不停的眷恋在那个世界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拒绝了成长？因为成长就意味着经历失去，意味着你要孤独地面对世界。那 AI 给了你一个关系，对吧？让你在面对世界时不孤独，但其实你还是孤独的，因为它好像只是暂时的让你在和它交流的这种沉浸体验的过程当中忘记了你是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关系，我们需要有的时候忘记。但如果当用这种技术的方式啊，把自己完全的投入到好像这个世界一切都没变的状态，那是不是对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也会产生影响？ 所以就是在这个话题当中，我们更能感受到的是人所经历的每一次情感的碰撞和情感的断裂都是应该必须去面对的，这是我们作为人一个特殊的体验。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人特别独特的一方面都给去掉了，或者用一些技术的手段来弥补的话，可能我们和机器人的差距是不是也不太大了呢？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就是比如说我周围有些朋友失去亲人的时候，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失去了父亲，那他自己呢是个大龄单身女青年啊，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群人，他和他父亲关系特别好，他甚至会觉得说生在原生家庭里边他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但是他的那开心幸福是就像自自然然的存在，直到父亲去世以后，他就觉得房倒屋塌天也塌了，然后他是非常非常绝望的，我个人觉得他是有严重的抑郁情绪的，他就说不知道这个世界对他来讲还有什么意义，如果父亲都不在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经历了家庭大厦的坍塌，甚至世界的坍塌，甚至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那直到可能一年多之后，他才慢慢从，他就说从一个深坑里爬出来，又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理由。但这次的意义和理由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他自己。所以人我们有情感就会经历痛苦，但是经历痛苦的时候，人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但如果你老不经历这个痛苦，你就不会被逼到思考人生意义的角落里边。但是思考，经历痛苦的思考，可能才能给你的人生带来新的启发。我记得有一个公式说的特别好，就说绝望就等于痛苦减掉意义。就是说如果你很痛苦，但是你能从痛苦找到很大的意义，就不容易感受到绝望。但如果你找不到意义的话，那可能你就会觉得深深的绝望。那现在我们的 AI 有一部分功能可能就是说让你的痛苦去缩减，对不对？让你尽量不要经历这种痛苦，但是不是同时我们也扔掉了一些人生重要的宝藏？ 那些人生当中都要面临的坎坷痛苦，其实也都是一次次成长蜕变的重要节点。如果把这些痛苦都用技术的手段解决掉，可能我们也体会不到那种极致的悲和极致的喜。除此之外，把自己的生命段落或者是亲人的生命段落移植到一个机器人身上，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情绪也会很复杂。 它除了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止疼药的效果之外，还会带来你对它的不信任，你对它的矛盾的心态。 就是你刚才在开头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要复制我们的亲人啊，使得实现永生化，我们是要征得对方同意的。我刚才讲到了我不想复制我亲人的一个原因，我觉得生命是独一无二的，其实生命也是有著作权的。我未来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向啊，就是我的人生可以被放在一个虚拟世界，那他要不要尊重我作为生命著作权人的著作权？这是不是有版权，对吧？那你这个公司掌握了这个版权，你可以去复制，你不仅可以卖给我的亲人，是不是以后还可以把这个数据用来去做别的东西？因为我对我的人生是有版权的，独一无二的，这是我活出来的人生，对吧？这生命版权问题，这是我想到的。还有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个人际互动当中，当我们有了永生化的方式之后，我们对生命的预设是什么？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人可以永远被复制永生的时候，那每个当下是不是还真的重要？还是那么独一无二吗？还是那么珍贵吗？因为有限性，不管是生命的有限性还是亲密关系的有限性，都会督促我们珍惜。哪怕父母带着孩子长大，知道孩子很快就会甩开自己的手，这也会让他们格外的珍惜还在一起的时候，对吧？那如果我们能把这孩子一直留在三岁，我觉得这每个当下是不是和以前的意义也不同， 对，心态也不一样。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今天的话题呢，我是问了几位我的朋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们就说，我想我的亲人并不希望我在生活当中不去让他们变得永生化或者复现他们的音容相貌，他们只是希望我能活得更好而已。所以是不是在究竟这个人工智能是满足了逝者的需要，还是满足了我们生者的减除痛苦的需要？对于离开的那个人，他是不是更希望，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我的亲人不要花那么多时间怀念我，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复制我，只需要把我对他们生命的贡献带着继续去迈向他们的生活就好了。 对，所以这个话题真的是让我们思考特别多，关于生死，关于生命，关于未来的 AI 的不断的发展。如果大家听到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后，不知道您对这个话题还会有怎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讨论的终结，这是一个开始，让大家对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对于我们和亲人的关系都会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好，感谢汪明博士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个话题聊到这儿了。我是静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本周日21:12，北京新闻广播智能时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在北京的每一个人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小程序，北京健康宝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一次次升级的。欢迎您周日晚上21:12继续关注智能时代。